Thank you.

婶儿也看出这里有一股气儿啊，没等啊那个小伙儿啊再张嘴儿啊，得了孩子你们唠着啊。 干啥去？ 我也去串门啊。不，我去找小鸡儿啊。哎呀，看秧歌啊，哼，其实是会情郎王家妈王海山啊。哎呀，打扮起来多么苗条，欢天喜地往人群里撩，大秧歌扭得真热闹啊，耍龙灯跑旱船，扭秧歌的那个踩高桥，龙灯盘玉柱，船向水上飘，秧歌变蒜辫，高桥打飞脚，嘚那呼哈呼，那边的狮子还会抖了毛啊。哎呀，喇叭 吹来锣鼓也是敲，大人小孩拍着手笑，狠心的情郎哥为啥还不到啊，我翘着脚也看不着，净看人家的后脑勺，嘚那呼喊呼喊啊，埋怨自己个个头不够高啊。哎呀，猛瞧见情郎哥摆手把我叫啊，乐得我心乱跳，脸儿发烧，有些喊他怕别人听到啊，我摆摆手叫他等着，急急擦擦往外撩，一只误了脚，哟哟，踩得我火溜溜，一只鞋踩丢了， 光脚丫多难瞧， 嘚儿那呼喊呼喊啊，情郎哥看着我的小脸往哪儿高啊。哎呀，长白风雪寒呐、啊，长白山有温泉，千里冰雪封不住，喷薄出深山呐、啊。泉水滚滚流不断，一路送温暖，多少深情多少爱，融在波浪间。朋友啊朋友哎。永远难忘，永远难忘长白山呐、啊。长白风雪寒呐、啊，长白山有温泉，千条阴泉润大地，吹开红杜鹃呐。山里野花不怕冷，开在百花田，泉水流出春风来，暖在人心间。朋友啊朋友哎。永远难忘，永远难忘长白山呐、啊！永远难忘，永远难忘长白山呐、啊！ 家荆州，山上黄芦彩山镇，我是大江河河汉珠，大江唤我满船的白衣，我是青山一片真情，青山唤我满坡的黄金。酒樽几杯歌一曲，酒浓情更深，好山好水好日月，好日夜，山水间醉了咱喝着人，阿拉河汉的那山水间醉了咱喝着人。酸不酸，大娘啊，老钱我买杏啊，不买酸杏，我这杏甜不个蜂蜜不要钱。大娘一听叹了口气儿啊，我儿媳妇怀孕了，她光想酸哪来不想甜哪，哎哎哎呦。来买杏啊，他大哥，不知道你这杏儿甜不甜？哎呀，老大爷呀，今天我买杏哦，不买甜杏，我这杏咬上一口酸你六天。老大爷一听忙捂嘴，哎呦，我这个老胃病了，听见个酸那字儿就得病半年呐、哎哎哎呦，哎呦，他不要不要。一不要甜哪来，二不要大兄弟啊，二哥我卖的是特殊的杏，酸里头带点甜，甜里带点酸。小伙儿一听忙摆手，我也吃酸。 心眼快活见方喜怒，早晚要翻船呐。天边的彩虹，轻轻 明珠，照耀你雪白的毡房。火红的拖拉机剪裁你碧绿的衣裳，勤劳的双手描绘着迷人的美景。明天的草原应该是多么神奇的模样啊！的哼的哼的草原哟，我心中的金凤凰，快乘着明媚的春光自由飞。顶子山呀高又高，我们和这人在这里打仗跑，我和兵的雪地列个乘着白云飘，啊那呵呵看你那来呵呵看你那，不怕冰天雪地列个乘着白云飘。青山穿过百花林，野马扬鞭向前飞奔，齐齐齐来的枪，深山豺狼全打尽，他们呵呵和你那来呵呵和你那，齐齐齐来的枪，深山豺狼全打尽。的烈歌唱一首，深情的话儿涌心头，时代不忘毛主席，蓝天四海永长留，啊那呵呵和你那来呵呵和你那，时代不忘毛主席，蓝天四海永长留。 叮咚叮咚叮咚叮，那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。五指山上耶啦耶啦，那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咚我情。曾记得当年母亲打叮咚，声声盼我长成龙。曾记得年年岁岁叮叮咚，迷人的歌儿咯唱在我梦中。啊，五指山儿啊，我的母亲，我的母亲，哪怕我白发苍苍。

这不注意大道快要广哎，往前也走也亮堂哎，今年比那几年好，来年更比今年强，迎着风雪鞭儿甩耶，马蹄飞车龙快心里喜洋洋啊，嗨嗨嗨嗨 嗨。今天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节目。 丰收年，阿拉喝。